點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啊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鬱敏射馬，主持鬱敏、尤達、錢偉樂， 唔係紅星就肥仔噶啦，呢場係咪？咁所以呢場咧就係一二三四八，四號做膽，四胎一二三八。 鬱敏會客室，一鳩大事，杜汶澤。 欢迎收看《一鸠大事回顾》，大家好，我是杜汶泽， 我是庄天怡， 一起看看今个礼拜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先。黄毓民在2014， 杜汶泽做网台收视率就非常之高，那么泽有什么通天本领呢？是不是真的靠过空前伟大的女主持然后才收视率高呢？毓民会客室第三集，我和阿泽吹下水，講下佢點樣做網台，咁我梗係請教下佢啦。 話你睇你即係呢個新聞報導員啦，即係 正襟危坐咁樣樣， 有時好嚴肅。 唔係因為我有個中學同學啊，我有個中學同學叫李俊，佢真係報新聞噶嘛，佢撈嗰度報新聞噶嘛，我成咪就我咪抄鳩佢咯，成套衫都抄鳩佢噶。 呢個八歲仔 係啊，成個李俊咁樣樣咯。 佢大佢減咗肥，而家好啲。 係啊，佢以前細個好撚肥噶，我試過同我隻抽杯佢打死嘅。 記得收睇鬱敏會客室，一鳩大事，杜汶澤。 本節目的談話內容可能涉及成人內容，未滿18歲或閣下當地法律許可之法定年齡者，請由家長陪同收聽。 俗語又話女人心海底針，我哋三個女人繼續默默針，男人做事我哋女人梗係唔多事啦，只講性事情事。逢星期二晚10點開始，少少喊，多多唱，鎖定 My Radio。 Hey， 歡迎大家收睇我哋零個女人默默針。 今日是什麼 日子呢？今天應間10點就有杜汶澤先生和鬱敏的一鳩大事，但是現在就未是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呢不是聽我們的節目呢，就稍餘有幫 可以坐台了。哎呀，早了一個鐘， 早了一個鐘， 要聽著等， 聽著先啦， 聽著等咯， 是不是？我們說的節目都很爆，是的， 是的，我們今天呢就講這個迷你豬。因為依排其實咧，即係我咧就個人就不在香港，我就成日都睇唔到 Facebook 嗰啲嘢。但係咧，我真係睇唔到。 今日先， 我唔係啊，有陣時翻牆，我唔係翻牆噶，已經直接用張卡噶啦。哦、但係有時上唔到就係上唔到。 好， 即係咧，你都知道中央要 block 你嘅話咧，幾時都可以 block 你噶嘛。 係啊， 即係佢 block 我唔緊要，冇 block 我得噶啦，係嘛？ 好難嗰樣嘢嘅喎。 咁咧，我就見到你哋咪一直喺度 po 咗一個女仔出嚟嘅，就話佢背後有個媽媽神，個媽媽神就好靚嘅，就去主持呢啲，喂，幫佢每一日咧跑成11轉嘅飯局，咁就係從中咧就抽佣，即係帶佢去一啲餐廳啦，即係帶啲男仔出嚟咧，呃咗佢出嚟，咁當然係俾假相啦，即係明明咧自己整咗容又話自己冇整容。系啦，30幾歲又當自己20幾歲咁樣咧，嚇 角度問題啫，出嚟網上識人係咁噶嘛， 即係明明自己咧，明明自己 嗰啲角度差好遠啦，冇啊， 明明自己有俾人影， 淨係影到個面嘅啫，跟住下半身睇唔到 啦，咁樣係啊，我塊面係瘦少少。 咁但係你哋有冇睇到呢單新聞？其實我冇睇過，我都係今日咧，我今日先至上去 cap， 我而家都未睇。 即係你唔知道， 我 冇 睇，所以要解釋一下個新聞先啊。 你有冇睇啊？我 有 解釋 啊。嗱，咁其實咧就係一堆嘅美人啦，我哋就叫 做 美人 計啦。 美人係啦，咁咧就有呢個飯托啊。咁呢個托咧就其實有烘托嘅意思咁樣。咁就咩意思咧？就係咧呢啲美人咁啊上網識咗啲男仔，咁然之後就哎呀咧今日咧唔開心啊，或者屋企有事啊，我失戀啊咁樣，跟住就喂，不如我哋出去食飯啦，好唔好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帶佢上去旺角嗰附近指定嘅一啲樓上西餐廳或者樓上 cafe 係 咪？係樓上 cafe 嗰度，咁然之後就食。咁通常咧個女仔咧就會自己去發版嘅，即係我想食豬手啦，我想飲乜嘢啦，等等等等咁樣。咁平均咧埋單咧都 around 800蚊嘅帳單。 係啦，依個我睇到呢個數字 啦，咁樣。咁咧而且咧呢一間呢個美女飯托咧，咁樣就會同呢間cafe 咧會打曬龍通啊咁樣啦。咁就嗱，我點完餸之後咧，我就會去洗手間咁樣。咁然之後咧，咁呢一間嘅餐廳嘅侍應啊，或者老闆娘咧，就會俾張單呢位男士，呢男士去買咁樣，係啦咁樣。咁而呢啲咁嘅美女咧，咁啊時薪咧就可能每個鐘頭100蚊啊，到可能百松啲不等咁樣啦。咁從而每一張單咧就收4%嘅 percent 用。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所以有啲記者咧就特登去報啦，去等啦咁樣。咁平均咧，呢個美女咧果然係營養豐盛，係啦咁樣。咁每一晚咧，就通常咧平均會約11個男士上去。咁然之後計翻啦， 收入都唔錯。 係啦，就係如果以朝明應該係。夜晚6點零鐘，可能佢食到朝頭早1點鐘咧， 佢真係名副其實呃飯食。 係啦，咁然之後咧係過1000蚊一日嘅。 哇！真係好過做咩工啦， 就係、是、咁樣啦。咁就會有呢個美女飯堂。 呢個都係屬於一個新興嘅騙局嘅一種嚟嘅。 其實 即係咁多嘢呃，係咪先？ 就其實喺馬來西亞同埋內地咧已經盛行咗一段時間，係啦。咁但係就近排先至趨向起香港咯，咁樣。咁而呢、這個飯局嘅老闆娘咧，其實佢有唔同嘅餐廳或者係酒即係、就是、酒吧咁樣。咁就可能有啲人就唔想去嗰間 cafe 啊，就可能轉移到去某一間嘅。 咁你而家俾人踢爆咧，即係 個 人幫襯 嗰個老闆娘咧，係咪啲人就嗌佢做媽媽散啊？我記得好似封咗隻眼嘅，好後生嘅一個女仔咁樣咧。 佢先係傳説中嘅美女，係咪？ 係咪係咪？佢寫住阿老闆娘原來是美女，媽媽神是美女咁樣噶嘛？ 咁樣咯。咁然之後就一片嘅輿論聲咧，就不禁係。不斷係在於喺呃飯食啦，同埋呢個咧飯托嗰個究竟美唔美之嫌啦，就係、是、咁樣啦、 但有個問題就係、是、啦，大家有冇諗下？因為依排咧，佢咪就係依個咁嘅美女啦嚇，成日咧嗰個鼻窿咧就成為咗焦點，跟住俾人整咗啲咩 Google 啊、Yahoo 啊咁樣咧，就整咗落去，咁就不停喺度改圖。你有冇印象呢一張相？ 冇印象喎、 啊，嗰張相都幾震撼， 好白痴，但係真係好 make sense。有時咧，啲網友咧好佩服你哋啲能力嘅，真係可以做到啲嘢咁精確， 都唔夠嗰個颱風嗰日嗰個翻工 翻工 改圖， 嗰 個經典啦，真係嗰個近今年最好。 佢樹起度，跟住之後孭住個背囊，穿西裝嘅翻工2.0，我真係覺得好經典喎。幫我睇下先， 就係呢一張咯。 哦， 嗱，其實呢個人嘛，但其實呢一個係咪假㗎？其實即係網上都唔係呢個嘅。 之前咧，有個網台訪問，咁訪問一段片，咁有個女仔嘅就訪問就係、是，你哋女仔嘅冬天著短褲你唔凍嘅咩咁樣？咁就個鏡頭 pan 喺個女仔只腳度，咁然之後即係當一種話言啦。咁女仔就好賤啊，就係、是、嗰、那個好賤啊嗰、那個咯。就係、是、咁樣啦，呢、這個睇過真 係 一個靚女嚟嘅、 哦。但係佢整到個背景一樣，所以其實唔係真係佢自己 P 到咁靚嘅，即係啲人係拎嚟咁樣笑下嘅啫，係嘛？ 係啊，我都係攞嚟比例咯，因為佢句台詞係 match 到啊嘛。 明白。咁之後咧，佢又俾人哋整咗喺 Facebook 嘅，用佢兩個鼻窿去整 Facebook 啦、Microsoft 啦，咁樣真係好有趣咯，我覺得。 即係 咁，我想問下啦，好似如果真係有呢個女仔存在，咁其實而家佢都俾人起咗底啦。以我所知，我冇留意，但係。咩連登高登嗰啲咧 ，Facebook 都 po 咗佢啲資料出嚟噶啦，咩阿爸阿媽住邊啊，咩阿媽離過兩次婚，而家嫁咗個鬼佬。 讀緊書嘅啫喎。 係啦，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咁如咁當然我哋唔會話評論人哋醜唔醜，因為我哋三隻最醜噶嘛。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我唔評論嘅。咁但係咧 出西施 啊，但個問題係個問題，我冇約人嚟出嚟食飯啊咁樣嘛。咁好啦，當呢個女仔約人出嚟食飯，咁其實點解當時個男仔唔 reject 佢咧？見到佢個樣。 我覺得是基於禮貌， 咪咯，已經都出咗嚟，唔通即刻甩水咩？我覺得食餐飯啫嘛， 我記得 咧開房， 我記得咧，我記得咧， 我當咗你朋友咁，之後出嚟食個飯咁樣咁。 同埋可能 confirm 下係咪真係你？點解發嗰個 WhatsApp 嗰個樣咁樣？ 同埋其實就算埋嗰張單都，佢覺得唉算啦， 可能百零二百蚊啫。係 啦，又或者 係 當一時唔好彩咁。 係啊， 即係我覺得其實咧有少少個騙徒都係少少捉心理，因為你。一餐飯啫嘛， 係 即係諗住喂啲人都唔會追究噶啦，又唔係買啲咩 course 啊、騙案啊諸如此類。 我唔 係 物質上面係 啦，即 係 覺得 誒、欸、 三幾百，你唔係報警啊嘛？即係有少少啲人咧，可能係有個咁嘅諗法，即係我講緊呃人嗰班人。 係 咁，但係當然啦，最後梗係紙包唔住火啦。你做呢啲嘢上得山多，終遇苦。 好啦，不如問下大家，其實咧，如果出現咗呢個情況咧，其實我就唔覺得需要是不是禮貌？嗱，應該咁講啦。如果那個男仔喺網上面俾我睇嗰張相，因為男仔都會 P 圖噶嘛，唔一定是女仔嘛。咁男仔俾我睇咗張相，覺得 OK 喎。咁我亦都冇去睇到人哋個視像通話，咁 OK 啦。咁樣有個心目中已經有個印象係咁樣噶啦。但出到嚟咧，原來係另一個樣，或者真係太過唔難以接受，而唔係 即 係 望到都已經白， 而唔係有啲而唔係淨係 effect 啊、美白啊或者咁樣嗰啲咧。其實咧，我真係會。借尿遁咯，因為我試過咧細細個嗰陣時仲係玩緊嗰啲咩 MSN 年代咧、你都會成日可以 at 得到唔同嘅人，或者係嗰啲唔知咩日記啊、咩 Guza 啊嗰啲 Sanga 嗰啲啦，係啦嗰啲食啦。咁我試過約佢出嚟咧，我真係完全係覺得俾佢呃咗咯。咁啊約咗去睇戲，已經係對方話做埋定飛嘛。跟住之後我唔緊要啦，入去啦。哇！跟住之後咧，佢不停好似想拖人咁樣，我隻手就拳頭不停握實。跟住之後就我去洗手間先。咁啊，梗係拎埋袋，跟住即走啦。即係呢啲保護自己，我覺得大家男仔都需要咯。如果唔係你諗下，如果佢真係未夠16歲嘅話，你有諗下個後果就係佢帶咗你去上開房。然後突然之間，其實你咩都冇做過，但係唔好意思，香港嘅法律係保障呢個女性嘅，係咪先？ 咁佢諗住見到咁嘅樣都已經勒緊褲頭咯，唔會有咁嘅事發生。 咁都唔係咁，當然唔係 冇已經冇下一步啦。睇場戲 已經夠得同你 睇場戲已經 走得㗎啦。 咁唔係喎，咁大家 最下一步 梗係唔係啦？咁大家你都要諗下一個問題、就是，就係難道佢約親嗰啲都係陳建峰、袁偉豪咩？唔係㗎嘛，可能佢約佢約。得嗰啲男仔個樣都唔係太差，差嘅話，我相信佢張相點樣 P， 嗰都唔係女神 feel 嘅話，我相信啲靚仔啊或者好少少 quality 嗰啲都唔會出嚟咯。又或者好少少 quality 嗰啲都唔會話就咁俾你喺個 WeChat 講兩句 ，Facebook 講兩句，然後就話要出嚟咯。 咁但係其實未出嚟之前係唔使俾好多相你睇㗎，喺我角度， 我就係受角度，我俾一張半張你咯， 我擺兩三張相喺網上面嘅。 我同你講啦，如果我要約一個人出嚟咧，即係由唔識到識咧，如果你唔俾我加你 Facebook 咧，真係慳啲咯。我覺得你會隱藏， 可以有幾個帳號㗎， 唔 係一定要咁。 Facebook 未必 係 佢真嘅佢自己㗎嘛。 咁我唔理佢真定假，但起碼我覺得你俾人加咗 Facebook 嘅話，有啲人真係唔肯嘅。唔肯嗰啲，你咪知道其實佢得一個咯，佢都唔會話願意開第二個出嚟同你喺度誒揾啲。 應該咁講，有啲咧係咁嘅，只有幾個，一個咧就攞嚟溝女 嘅， 一個咧工作 嘅， 係啦，一個咧就俾老婆睇嘅。咁你俾中邊個嘅咪邊個咯？啱唔啱啊？ 嗯， 係嘛嗱，即係喺度呼籲一句咧，如果你哋係識男朋友咧，從來唔俾你加個 Facebook 咧，嗱，你知咩事啦？ 係啊， 肯定係賴嘢㗎啦， 唔好。 即 係太 private 我自己咯，係啦，即係如果你唔帶我去你朋友啊聚會啊 click out 啦，我都覺得有啲勁滾，有啲撩楞。 即係嗱，咁講即係講翻啦，即係頭先阿 Kobe 講嗰樣嘢就係，喂，如果你約咗一個網上嘅人出嚟，真係佢嘅外表各方面都唔係合乎你嘅預期，咁你會點咧？係咪真係會好似佢咁？喂，我真係。借尿遁都好啦，我就彈開，定還是會都會堅持埋啊？可能睇埋呢場戲，或者食一餐飯，一個禮貌咧。 我都睇下你嘅目標係咩咯。即如果可能是你的目標是、我是真的想認識的朋友的，而我這個朋友其實我跟他平時溝通已經他的人性是他的性格、我是覺得可以跟你做相處 的 話的的我沒有想再跟你進一步要拍拖、whatever、我覺得就算我樣子不是特別差都沒所謂、我當你是朋友， 所以呢剛剛講回那單騙案呢、即不是所有人的想法就是一出來不合乎預期就會是立刻閃的，那所以他就是、喂就是這件事吃了別人的心理，那你又堆到張單過來，一般男士喂、沒理由不走的，是不是？那你就焗著就走了張單，可能你未吃都未開始吃， 但我想問下兩位為什麼呢只是這個、Miss Google、為什麼只是她出名呢，只有她一個這樣樣嗎？即是說媽媽神靚女老闆娘的餐廳，她旗下的 artist 只有 我覺得是咁啱放蛇放到呢、這、一個。咁其實呢一單新聞或者係其他佢嘅女女啦咁樣啦，嘅容忍未有呢個咁可以造成社會轟動嘅咁樣嘅。 但係通常咧，成為社會轟動咧兩種情況咯，一係好靚，一係好醜嘅啫。係 啦，咁 好豬扒嘅。 啲記者係覺得呢一個可以造成社會轟動，咁佢咪 唔係？我覺得淨係個幅相都好轟動，即係我冇睇到個標題，淨係睇到幅相。哇，咁咩嘅？ 然之後 再加 美女飯， 冇錯啦，你 好轟動。 即係呢啲字眼，哇，咁都可以做到飯托，冇嘢係嘛？咁你咪吸眼球咯。 咁唔係嘅，咁我覺得可能佢約廿個咁樣，咁可能有一半係其實見到離遠見到佢已經走咗，咁佢冇計落嗰十一個入邊 嘅啫。其實可能佢約咗廿幾個，中招咧就係嗰十一個 咯。 可能佢好勤力㗎。係 啊，即係可能一晚約十五條仔出嚟。 其實冇。 咁但係有四個人咧就係覺得哇，我見到你咁嘅樣已經同 即 係 離遠離遠已經有個咁嘅望遠鏡去睇你。 可能啊，佢再極端啲啊，喂，我真係揸五部手機，開每個手機開兩個微信。十個微信喺度做，喂，擺啲手機喺度播啫嘛。 我話俾大家聽啦，我係一個電子達人嚟嘅，一部 Android 安卓嘅手機，最多可以三個微信， 三個微信 係啦。 咩有啲破解一十個得嘅？ 哇！ 即係我話俾你聽，可以係做到呢樣嘢。 即係 Apple iPhone 咧。是可以 over 2000個 contact 咯 ，Apple 得嘅，你月入 啊 ，Apple 得嘅， 係啊， 係咩？ 全部機都得嘅，其實你知唔知道？所以咪呢個世上點解而家即係咁多一啲即係有時男，即係我哋今日都會講個騙案啦。男人係可以分到咁多身，埋到咁多女，就可能佢真係一個人開 N 個呢啲社交帳號咯。 唔 出奇，真係唔出奇喎！你哋真係咁 唔 係 咁，你調翻轉其實做嘢有兩個電話都好正常啫。我一個係俾我屋企嘅咁樣，一個就係我工作嘅。 喺即係喺一段關係上面，好多時即係佢喂，真係信咗另一方所講，喂，真係冇諗到喂，原來你人係可以同時間有好多身份嘅， 嗯， 係嘛？即係呢個世界都好醜惡啦嚇，咁所以即係大家。即拍緊拖嘅時候，我哋都呼籲好多次，真係要戴眼識人咯。 嗯， 係啊，戴眼識人。 女仔都係有陣時都係一啲海底針，好記仇噶。 咩意思？ 咩意思？ 咩意思？好記仇咧？ 你望住我講， 即係俾人呃完嗰餐飯，所以好記仇。 唔係咩意思？咁即係話，如果哇，我發現呢個男仔，我約咗你，明明話出嚟，點知咧你又放我飛機啊嗰啲咧，哇！記住你，跟住我又用第二個身份到約到你，跟住可能玩你一餐咯。所以其實 跟住就跳， 所以其實咧， 高登嗰度喎。 係啊，所以其實男仔如果你真係約咗女仔嘅話，你都真係要出席睇咗個環境先，真係唔好好似頭先我咁講話，離遠攞住個望遠鏡喺度裝下，明明自己啡色衫，又話自己紅色衫，一陣又話綠色衫，一陣又話黃色衫， 真係老土咯，而家。 咁所以咧，你如果真係約咗嘅話，唔該大大方方見到，然後求其借尿遁又好，點都好咯。嗯，但有時咧，你知有時男仔個把口又係好鬼衰。如果佢可能自己係受害者，出嚟講翻就係話：我點可以唔走啊？你諗下啦，我對住你點樣食得落啊？ 我俾低八嚿水咪算咯。 都係嘅，其實有啲人係可能真係覺得我就係 想買咩啊？ 買 咩？ 買嗰張單，買嗰張單算咯。close 咁即係食唔食啫？ 可能冇食噶，如果谷氣得滯嘅喎，即係咩人都有噶嘛，係咪先？啱唔啱？喂，嗰個餐廳好簡單。喂，我整呢啲嘢，我都係呃錢攬財，達到咗個目的啦。喂，如果你唔使我整出嚟嘅，你買一張單嘅，多謝曬，收翻入去再 收翻入去裝出嚟咯， 係啊，皮包羅丁反而取咯， 真係好狗喎。 喂，但另一方面，我又會喺度諗啦。阿囡囡咧，佢一日食十一檔啦嚇，俾人捕捉最多嗰日，哇十一轉啦。咁其實佢點樣食嘅咧？佢食唔食噶？定係佢扣喉啊？ 我覺得係唔食咯。我 覺得唔食嘅話，咁人哋都覺得奇怪㗎。你坐喺度，你唔食嘢啊？ 係咁 意。我心情 哇，好似啲人拍戲拍食飯。 喂，你心情唔好，你約我出嚟啊？ 唔係啊，咁我約你嗰陣啊，已經係哎呀，我今日失戀啊，我想你陪我出去食飯啊咁樣。咁然之後嗌曬喺度， 係 啊，我咪爬兩 啖， 跟住之後就哎呀，我都係。想食咯，我掛住我之前。 但為見面嘅話，可能個男食都會覺得嚇，點、啊、解你要去 cafe 啊？你都唔食嘢，你唔肚餓啊？係啊，我唔食噶啦。你應該會同人講咗啊，我唔食。你冇理由咧啊，冇啊，我哋一齊去 cafe 啊，然後叫咗一台嘢，啊做咩唔食啊？啊係啊，我、啊、今日 period 啊，咁樣唔冇理由噶嘛。所以咁點解唔索性去茶餐廳咧？為咗見面，所以咧其實呢啲男仔咧講到底，我哋都係要呼籲大家男士咧，其實都係一朵。幼苗嚟嘅，我哋頭先都食咗炒幼苗，泰式馬拉盞炒幼苗。咁咧， 其實你都真係要 識出面個樣喺度撈緊嗱，一個男人樣。係 啊，即係要有啲幼魚咧，真係要保護㗎，好保護㗎。嗯，係啊，即係嗰啲咧唔可以被風吹，亦都唔可以被雨打。 你講嗰啲叫咩啊？亂男。 係啊，所以咧， 即 係 整個亂， 係啦， 亂 哦，直情係第一次都未有嗰啲咧，咁所以佢會覺得啊。有個男有個女仔揾我，哦， 死啦！咁 我已經 有心理陰影㗎。 誒唔係喎，我覺得你啱啱講到飯托單嘢咧，可能真係有啲男嘅咧，從來冇同女嘅 dating， 即係 我覺得會有， 所以佢哋真係覺得出咗嚟咯， 但即係好純情嗰啲都有。 唔係嘅，咁同埋我覺得可能你約食飯，香港男仔就會覺得唔記得攞食餐飯啫嘛，又冇乜所謂嘅。 我都係嗰句啦，出得嚟嗰啲咧，都應該係一啲亂男，小幼苗。如果不是一個歷盡風浪的男人， 如果 是 你見到就走了，是不 是就是採你都三光果 了你見到不對路 是根本上他們都不會需要這樣去認識人啦，他們落轉老闆隨便去一個不知道什麼 K 場這樣已經可以認識到女人， 即是稍有些條件的男士 那需要 或者沒有條件，不是只是你的內在或者你的外表都很有條件的時候，你根本上就不需要那些慢慢耗費時間還玩 Apps 認識人，說我們 outdated 了啦，即會是這樣咯所以呢不知道，即我會覺得其實你會見到那個步驟呢，你認識那個方式都已經是有一點奇怪，例如他說、啊、我只是約你個半鐘，你已經覺得奇怪，大家出來見面約個半鐘，你不如找一天你有六個鐘的才好約我啊，你沒理由個半鐘那天，因為你 是人，可能大家都是試一下水溫而已，你約我個半鐘最好我可以想後面和不和你一起度過。 我想會很好笑的事就因為呢他喂他 call 人出來的嘛，那他就因為他每天要充那麼量呢、而他營業的時間是有限的、所以他每個已經編曬時間，只可以個半鐘。 佢咪 我 諗 緊 嘅， 係啦，即係一定係個時間。 哦，佢六個鐘頭約最多。 咁我一日咪 剩，佢每一日都要半個鐘就要完一個 data。 咪就係咯， 完一個 data。即係我一日先得嗰幾個客，咪唔夠數咯，傻嘅，你要跑數，梗係個半鐘。即係我諗，我真係諗到呢樣嘢咯。 唔係，我會覺得我會好簡單一樣嘢，即係平時同人食個晏啊，同你哋女仔食個晏，食個晚飯啊，都兩個鐘啦。咁你點會？如果我明知道你是得個半鐘，除非你嗰陣時唔爆響口，出到嚟食下食下嗰陣時，噔噔噔噔，啊唔好意思啊，我媽咪咧話屋企只貓咧 唔記得餵啊，我要翻去餵 生仔啊，我要翻去接生啊， 我要翻去餵貓，我 要翻去接生啊 ，OK 喎，呢個推唔到喎，呢個 係啊， 或者調翻轉 ，OK，Yuki 係啦，我覺得又餵。 Timmy 咧就是美國聽眾啦 ，Timmy 話咧一定會嗌嘅，如果唔係咧點樣將張單可以發揚光大喎？咁一定係啦，但係你嗌 Q 完你唔食嘅話，咪好柒咯。咁但係如果嗰個男仔嘅話咧，如果佢一個宅男嘅話，唔緊要啦，啊 Rita 攞個外賣盒，我攞翻去食啦，屋唔啦，啊頭先你唔係話有貓咩？有魚啊呢一對有啲魚餅。Rita 攞個食物盒攞翻去俾只貓食啦，即係我覺得佢會係單純到咁，唔會覺得喂你有冇搞錯咁冇禮貌嘅，你唔肚餓，但你又嗌咁多嘢食，但我都唔係好肚餓嘅喎，點幫你拆得曬啊？ 但係其實你啱啱講到呢樣嘢咧，真係可能呢啲亂即係叫 亂男 係好多， 係、 啊好 green， 即係好多係 好清潔嘅真係 好。 即系谂翻起 你个好清洁，我接唔到落。 我冇利是咩？ 冇错，冇错啦！我脑袋谂系咪要封利是啦？ 我真系冇谂到你哋呢啲嘢咯 ，sorry， 好 sorry 啊，真系好 sorry， 我冇谂到呢啲嘢。 咁你乱男啊嘛？ 我冇话佢青头仔啊嘛。 你飾演得太神似，令到你有呢個聯想，你明唔明白？ 你知唔知咧？我之前咪同大家即係題外話，我之前咪講起青頭仔嗰啲咧，咁咪講翻青頭女啦，好唔好啊？咁咧，你知唔知咧？好多男性咧，居然唔係唔會好似香港嘅男仔咁樣啦，或者一啲唉嗰啲 MK 仔啊咁樣，成日都話啊，我破咗佢只柱啊，啊我食咗佢只豬啊，即係講到咁鬼死核突噶嘛。咁咧，其實好多男仔咧，正常嗰啲咧，佢居然講話嚇。青頭女我不吃的，唔該佢啊，同人哋破翻幾劑，落翻幾層地獄啊，先至上翻嚟天堂同我匯合啦。 其實都係㗎， 因為你都唔識嘅，嘥氣。 認咗呢樣嘢， 係啊，陣間話 覺得責任會好大。 係啊，話食咗你只豬，陣間你咪話轉個頭一個月。 你話有咗我個 B， 咁我咪死，或者你死前我唔放，都係好好大問題咯。所以其實咧，但調翻轉咧，女人咧其實都麻麻地食青頭仔嘅，即係頭先你講嘅咩？ 我呢個答唔到你， 好幼面食幼面， 冇意見。冇咁，我覺得成呢個成件事，我覺得有時。可能個女仔有一剎那有少少嗰啲咩財迷心竅咯，係啊，即係呢個女仔畢竟呢個美女嘅飯托啦，呢個飯托都比較年紀尚輕啦，咁同埋佢屋企嘅 background， 我都相信係會有啲崎嶇嘅，即係可能其實佢可能比而家一般嘅學生咧會比較早面對呢個社會，或者佢可能想成為屋企其中一個支柱啊咁樣，咁所以先至會去做飯托啊，或者係去希望咁樣揾得更加多錢。 其實講真啦，好似阿靚妹咁嘅年紀咧。又話讀緊書呢、這個時間，我仲係見到有時特別係暑假啦，哇！好多人就話買唔買書，買唔買書，做唔做暑期工？買唔買書，買唔買書，做唔做暑期工？不停咧就喺度咁。我哋以前咧特別係藍田匯景啊，我哋啲 friend， 我而家仲有人拗買唔買書 啊！ 但我驚佢話你買唔買書俾你個女。 哇！我今日問我 前幾日經紀人買唔買書啊？ 我今日問我買唔買龍虎豹俾自己睇，跟住我同佢講唔使啦，而家4K 高畫像上網已經冇 VR 嗰樣有啦，仲使鬼書咧？ 係啊，咁所以咧，我覺得真係嘅。如果在這些這樣的情況呢，其實那個相識已經是奇怪了，大家怎樣看、微信附近的人，喂，不是真的貪就手，然後 彈球放入口， 我 block 了附近的人， 是啊，我也是啊，我真的覺得這個方法真的很噁心的，其實說真的那句、即是為什麼你不可以去 download 一個 app， 然後慢慢去跟別人 match 一下這樣去認識呢，然後附近的人，然後說兩句微信，但一定 是方便啊嘛，就是附近咯。 但有樣嘢，有樣嘢冇得呃嘅，就真係可以睇到相差幾多公里啦，咩100米啊、200米、300米咁樣，你就真係知啦。 唔係啊，有假定位。 是咩？我真 的 唔， 我想讲有假定位嘅，即系你喺呢度，其实就你唔系呢度咯，系嗰个定位。 你 even 可以定位佢喺外国咯， 冇错。 系啊，你可以而家定位去德国啊，或者你定位喺俄罗斯啊，你系可以任何你 set 嘅个定位系真系。 哦、啊，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系用呢啲咁样嘅方法式咧，都唔系好有意思。咁系啦，讲起如果你咁样样去呃人啊，或者点咧，我不如大家不如都讲下啲咧少少咸湿，但又唔系真系好啦。這些這樣的藥食飯，我們不如講到底就是一些呢日本所謂的援助膠製，好不好、援助膠製有兩種、即例如你那些什麼 木魚還是水魚，是不是坐台 和金魚， 金魚即是坐台還是不坐台、即好像是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我會見到很多男仔跟我說，喂，你有沒有看過什麼 Instagram 啊、很多呢些女仔都不知道是收多少千元出來、跟著就、跟他們拍拖嘅啫，行街睇食飯，系啦，唔會有下一步嘅。咁、但系我想問，好似依啲咁樣，又係嗰句啦，都係一啲小幼苗去嘅啫。其實小幼苗咧，儲一個月人工，然後去嘅啫。 咦？呢、這個我又覺得未必。 邊個會無啦啦？因為講真啦，男人你係嘅話，就即刻上天堂嗰一步啦，仲慢慢同你喺個地面浮沉咧。 我又覺得咁嘅、應該個個比例咧、可能亂男都佔好大部分，但可能咧即係有啲大叔咧想揾人傾偈啊，又即係識唔到伴侶，唔排除有呢啲小眾人士。 因為咧外國咧其實都有啲好。個 terms 叫 sugar daddy 啦，咁樣啦。咁當然啦，其實外國嘅 sugar daddy 咧，佢都會分兩批嘅。一批就可能我有 extra 嘅交易嘅，另一批可能咧，其實我係只不過我咁嘅年紀，係啦，我就係想有個人陪下我咯。可能我就係、你小朋友，我可以同你講完之後，即係、我講啲好機密嘅嘢，你就反正唔明嘅。 你都爆唔到俾其他人聽。 係啦，你反而分享一啲你自己平時可能翻學放學啊，翻工放工呢，對我嚟講好小朋友嘅事，可能令我輕鬆一下。或者可能就是我跟我一些朋友出去吃飯，是啦，我真正、有些什麼私底下的秘密、或者可能我想、去跟某一個人達成一個、不知道合作合工作上面的聯絡、我 show 給他看我旁邊的女朋友是很飄滑很純的，可以 等他相信我都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合作夥伴，這樣可能就分兩批。 到我呢就怎樣看呢，因為我自己都有些朋友呢真的很搞笑，就是在日本呢他跟我讲话，日本居然是有一些 是男嚟嘅，你个朋友男性 的，男男女女啦，咁、佢就话啦、日本而家啲文化话咩啊？好简单嘅咋，而家佢哋中意食便便噶。 咁樣這個都係 係啦，因為咧佢哋好中意或者中意或者啲客咧，啲客係男人啦嚇，啲客咧係男人，咁咧就中意食便便或者飲尿咯。咁啊點咧？中意咧就會嗌一個女仔出嚟，總之就唔會同你發生關係噶啦。不過咧，即係啲日本男人，不過咧唔該你喺我面前屙尿，然後咧我想即刻飲。一係咧你 period 啊，而家你嚟緊月經啊 ，Emma 姨媽啊，唔緊要，你可唔可以俾你嗰張茶葉？茶葉係咪叫茶包啊？俾你份茶包我啊，我攞翻屋企。咁同埋咧，依樣嘢都未至於。傳到嚟香港咧，真係幾年前到而家， 日本佬真係好多變態。 係啊，即係你知唔知 Instagram 玩啲咩賣底褲？仲有條女咧， 我呢啲好多年前， 而家都仲有啊！ 日本嘅一啲十八家嘅商場咧，係有鮮扭蛋扭呢啲咁嘅味道咯。係 啊， 即係甚至係佢有分兩部機，就係一部機可能貴你少少嘅，即係 over 1000 yen 啦咁樣，跟住就可能係我 guarantee 你入邊扭親嘅所有。 一定有嗰陣除 底底底咧，都係24小時會癲24小時之內， 即係新鮮。 係啦，一定有嗰陣餘温喺度嘅。係 啦，哇！你知唔知咧？有陣時你睇 Instagram 咧，就咁寫住話咩有味，你只要打個 tag 個，即係又整個 tag， 跟住寫有味底褲咧，跟住就唔知咩賣噶啦，即係郵寄俾你啊，然後又話咩保證新鮮啊呢啲。 不過真係覺得， 即係又係嗰句咯，買嗰個咁究竟你係智障定低能？ 佢有癖好啊嘛， 佢有癖好啊嘛，佢對氣味有癖好。 即係你頭先講嘅所有 絲襪啊，著過嘅絲襪， 即係都有曬臭。有啲小朋友 BB 咁樣都係噶，佢俾媽咪洗完張被，佢會喊噶。因為佢聞唔到自己嗰陣皮嗰陣味， 你啱啱講起呢樣 氣味 呢樣嘢咧，有啲人咧大個咗都搣唔甩，即係一路瞓覺都黐住嗰張被咧。 我唔洗得皮， 即係其實呢樣嘢就有好有唔好。 我永遠都係攬住自己嗰張皮嘅，因為對氣味有依戀咯。或者呢個其實係衍生到另一個， 但 係 佢頭先講啲日本仔對臭味有依戀咧， 唔係。你覺得佢都係臭啫，有啲人覺得呢啲好興奮嘅。 我啲研究係咧，我唔知你有冇聽，就係男女分兩派，咁就係咧女仔聞一個男仔著住件衫啦，24小時啦咁樣，咁就分開兩批，就一批女仔咧就聞陌生人嘅氣味，咁然之後咧另一批女仔聞翻自己伴侶嘅嗰陣恤衫嘅氣味，咁咧研究報告就係話咧，如果聞陌生人嗰個 group 嗰個女性咧，其實佢哋壓力嘅皮質醇啦嘅分布咧係會比聞自己伴侶嗰陣味係好高噶，所以點解有啲人就係話咧，自己聞翻自己男朋友嗰陣衫嗰陣味係會減壓咧？其實一個氣味嘅依戀咯， 都係係啊， 都好似有啲根據嘅嘢。 咁同埋便便呢樣嘢咧，都係另一個傳説嚟嘅。 便便呢個我真係睇過，成條片我都睇過。係 啦， 咁咧就係話但係好鬼貴嘅喎。即例如有啲係 special 嘅 offer 啦，你可能經一啲餐廳或者你經一啲熟人去介紹，咁咧就有個女仔 喺日本啊， 係啦，有個女仔咧，咁佢就一個月咧都會食呢個哈密瓜嘅，咁你會揀你想個便便係咩色？正如有陣時你又睇翻沖上雲霄， 便便一定 係佢點解可以自己去揀到顏色咧？我真係唔明喎。 係啦，唔係想要啲咩味，或者想要啲咩色咁樣啦嚇。好啦，咁咧我 有碌鬆， 我真係今日真係長知識啊！我真係，我真係我都自問識嘢識得多噶啦，我都未聽到啲咁 X 變態嘅。 便便有 依據嘅，即係你 唔係，大家都未聽我講。我嗱諗 我先打緊字啊，你知唔知啊？ 講起食便便咧， 即係有冇 講起日本人食便便咧？咁我就要再講翻起。又諗起呢個張智霖嘅《沖上雲霄》，佢就問你：你想要食朱古力味嘅屎，定係屎味嘅朱古力？咁我會揀，我會揀係一粒朱古力，但佢係屎味，因為佢始終係一粒食得嘅朱古力，我唔會揀一堆屎。 我都會揀係屎味嘅朱古力咯， 係一個好 make sense 嘅朱古力咯， 係最聰明嘅選擇。好啦，咁講翻呢個日本呢一個咧，真係勁搞笑。咁就係話啊，你會有唔同嘅味啦，多數係啲芒果味啊，即係啲生果啊，或者係一啲真係多數都係生果植物類、蔬菜類多啲嘅。咁佢就話啦 ，OK。日本人嘛，有陣時啲嘢係咁噶啦， 唔係喎。其實嗱，你講起日本人點樣咁變態咧，我曾經睇過一個學説就係咧，因為佢哋個民族咧係成日都係好高嘅壓力，即係每壓抑，即係每一個你即係嗱，日本人係好循規蹈矩嘅，任何時間咧，佢哋 係啦， 即係先係。 做了一些可能其實他本身的心都很不鋸、嗯、但表面呢、 啊啊、 即他們不同我們中國人那種嘛，中國人 就會爆 出來說爆就爆的、嗯、他們是 抑壓的， 沒錯，所以就衍生他們為 什麼要劈圖，他們就會說、啊、有個女仔她專門是打這一份工的，就是、啊、這個月呢就 offer 什麼味的便便、啊、這個月 就這樣、哦、有我有看過這個新 聞、啊、她就可能吃一個月的哈密瓜、嗯、然後呢在吃了一個月三十日之後呢、哦、客人就會過來的了，去到一間女子餐廳， 上個月只可以吃哈密瓜、就是、我覺得真的 很慘、啊、然後就會在客人面前呢就地有個一個 即場 是、啊、一個呢一個日式的片是、啊、一個日式的碗、啊、這樣啦，那你就在上面解決，咁然後呢就好似雪糕咁樣，好啦，跟住就呈上俾 order 咗呢一味呢一味美味佳肴嘅客人，然後個客人就開始用匙羹啊或者呢個筷子， 真係重口味嘅、哦，即係重口味。 我有聽過點解會有呢個食便便嘅傳說呢，就係咧，其實因為咧人體裏邊消化完咧好多都係剩嘅，咁其實呢一啲咧某程度上係消化咗嘅營養。 係 係啦，即係例如你 正如我哋啲人都係用啲便便嚟去咩啊？施肥咁樣啊嘛， 其實呢啲係被經過處理咗嘅，情況會更加簡單咗。因為你畢竟你胃啦、胃酸啦嘅 enzyme 嘅酶啦，到去小腸嘅大腸嘅唔同有唔同嘅 enzyme， 令到佢一啲物質去打散咯。即係例如蛋白質就變咗氨基酸啦咁樣，再加上其他嘅。 嗱，你講呢樣嘢咧，我就諗起咧、嗯、以前有人推崇咧飲料嘅健康，成日都收到呢啲咁嘅學説㗎。 嗱，因為一飲料啊咁樣講埋先，咁所以點解會有便便？這件事呢、嗯、就是其實它是要令到食用者更加容易吸收，即是所謂被消化了的營養咯、嗯、是啦，而飲料這個呢就是另一件事來的，因為其實呢料來說呢其實是一種無毒的material 嚟嘅，叫做，因為其實佢都係大部分係水分，咁、嗯、只不過係排出多餘嘅東西嘅啫，即係例如可能啲礦物質鹽啦咁樣啦，咁或者係一啲尿素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嗯、尿嘅頭段和尾段是會比較重這些這樣的尿素和物質、啊、其實中間大部分都是一些無毒的東西、嗯、所以為什麼人呢， 我覺得他吃是沒事的，但是你那一刻、嗯、大家現在說的大家是心理關口的問題， 還有我又說一點給人、給大家聽、嗯、我真的對日本的資訊是非常熟悉，那阿 K 呢可能又會長知識，你知不知道日本大約 我今天都長了很多次 十幾年前那段時候是怎樣用女性的身體去呈現他們的日式嘅食品 咧，人體性， 人體性咯， 人體性。 咁呢個我知喎， 呢個人體性就好基本啦、嗯。我講緊係 A V 入面點樣拍出嚟嘅人體性咧，真係頂你唔順。咁啊，當然啦， 咁樣咪遮曬咁樣。 唔係㗎，唔係㗎，你正常你上網睇嗰啲咧，就鋪曬一啲葉啊咁樣噶嘛，好正常噶嘛，係咪？會好美觀噶嘛？唔係噶嘛。咁而家講緊拍 A V 鹹片啊，即係我大約十五年前。 有啲叫執男咯，係 啊，十五年前咧，十五年前我睇過㗎啦，細細個嗰陣時。咁咧就係一個女嘅 A。TV 啦，鋪成個人又瞓低啦，係嘛？咁啲壽司又擺曬上去，但係你知唔知道？喂，嗰班日本仔做埋啲嘢真係好 extreme 同埋好 ridiculous， 即係加啲身體嘅 加落去 嘅加。 佢將唔係佢將嗰個 soy sauce， 佢將嗰個豉油啊倒落呢個 AV 嘅下體入面，跟住嗰班男人仲要圍埋喺度，愛是前前，跟住。咁樣即係拎住嚿壽司，跟住愛斯， 哇！ 哇！我真係接受， 真係太重口味。 呢個對於我對於我嘅接受範圍愛意， 我想話， 我覺得我自己接受範圍好廣。我而家點樣聽一聽？我自己心裏邊我太 picture 啦。 我哋啲聽眾都好震撼嘅， 已經。 你知唔知佢哋已經 好辛苦啊？ 佢哋 大家 share 呢一集出去啊！ 佢哋已經 係 眉毛語， 我匿埋我自己， 太重口味啊！ 跟住咧， 我哋應該下一集咧講下啲日本仔點變態， 唔係講下啲 A V 嗰啲啊！ 應該咧，我哋嘅節目咧咁多聽眾咧，有啲保守嘅女士真 係咪就係咯？ 係啊，聽完 聽到 O 曬嘴啊！ 我就知咧 ，A V 就係咧，咁你知就會有啲乳液出咗嚟噶嘛，喺個男性層面就叫做完成呢件事咁樣啦。咁但 係香蕉啊， 男嘅 A V 即係嗰啲咩男優，佢冇可能咁頻密地可以有 係啊，咁一定呢個係都知㗎啦，用啲香蕉奶啊咁樣攪拌啊，咁樣慢慢整啦。同埋你都知㗎啦，大家 從口味節目分析，我哋都唔想演變到咁重口味。 仲有唔係？ 講起 AV 咧，我都唔想岔開話題，但係唔緊要，我陣間改題目。我今晚唔講消防員嗰條濕鳩仔，我今晚就而家剩翻時間就講 AV。嗱，大家 share 呢一集出去啊！我同你講，你知唔知日本咧，即係做到一樣 幾多？ 女聽眾 好 Q 多啊！真係你唔好懷疑啊！ 真係有好多女聽眾，因為有女聽眾係交月費，我真係知道，所以 我就係知道咧。其實咧，有好多嘅網站啦，咁樣最出名就 ThisAV 啦，佢每年咧都會出一個analyzing 嘅 report 咁樣嘅，咁就分別就睇究竟男仔 search 啲乜嘢字眼多，咁女仔又 search 啲乜嘢字眼多咁樣，咁從而係俾一啲嘅sex toy 嘅公司去申請有關於咩嗰啲咩， 即係有咩市場策略或者點樣最 方面嘅嘢， 點樣 係啦咁樣。咁其實咧，佢會見到咧男性咧，佢哋都會比較重口味少少嘅，即係可能佢哋會 search 嘅字眼咧係要關動物事啦，咁或者 search 嘅字眼就係會關後面事啦，咁或者會 search 嘅字眼可能係dick to dick 啊之如此類啊咁樣，咁可能女仔 search 嘅字眼咧就會係偏浪漫少少嘅，因為女仔係性同愛係分唔開噶嘛，咁其實可能會偏浪漫啲啦，會有啲點樣去有情節性啊咁樣咯，咁就俾一啲嘅唔同嘅 sex toy company 去做一啲嘅 market analyzing 咯，就係咁樣啦。 好啦，咁我想講，如果你話日本咧，佢仲有一樣嘢，我真係覺得真係。史無前例都見都未諗見過。正常大家想想拍一條 AV 咁一定係男同女噶嘛，係嘛？而家拍 AV 唔使，唔係我意思係話，唔係我意思話多過一個人 ，OK？ 而家個社會咁多人出軌， 係啦，我明我講錯，我收翻。我嘅意思係你要睇一套鹹片，一定係多過一個人，你冇理由自己喺度自摸自捽自抄，咁你就叫做拍 AV 唔係噶嘛？一定係男男或者男女或者女女男男咁樣係嘛？好啦，而家唔使噶啦，而家拍 AV 片咧就有一欄咧係性虐待，即係嗰啲 SM。你知唔知道日本仔做埋啲嘢真係好佩服啦？對我嚟講，我梗係好尊崇我嘅大日本。咁咁咧，佢直情係有個女仔俾人哋綁身綁咗手綁咗腳咁樣喺一個床上面嘅啦。你當佢嗰個地方有啲似喺啲牙醫咁嘅地方啦嚇，咁。或者是生仔的地方，即似生仔咁樣嘅姿態咁樣俾人綁住咗啦。咁突然之間咧，面前咧就有一部機器，佢就係識得有條假嘅羊具。跟住佢部機器咧，其實個女人喺呢一度啦，嗰、那個機器喺呢一度啦。跟住個男人咧，定唔知自動撳個掣啦，卡個掣，跟住個機器咧就會自己進入個女仔度咯。咁樣，跟住咁樣咯， 好無聊 啊！係啊，佢而家用部機器去同一個女人性交啊！大家有冇睇過？ 都無聊啊！真係，即係係咪玩到冇？ 咁你同自己 DIY 冇乜分別嘅啫喎。 係啊，但係點解佢個感覺係似啊？你啊，係我嘅奴隸啊！我哋啲男人啊，去搞你啊，都整污糟自己條嘢啊！ 其實呢樣嘢咧，我想講咧，即係點解有時啲人成日抨擊即係日本啲 AV 咧？有一部分，即係唔係講全部啊？有一部分咧，的確真係將女性個喺性嗰個 係啦係啦，真係 嘅。咁有啲人咧，即係我哋而家啲年輕人一睇完咧，就將呢種概念啊植入咗個腦嗰度，其實就係咁係好唔好咯？係 啊 係 啊， 係啊，即係呢樣嘢要大家要留意咯。 同埋咧， 我覺得係 market demand 嘅啫，即係當然有一批咁嘅人存在，所以佢咪去拍呢一批嘢。 咁所以咪講咯，其實你即係有時你男女之間嘅，喂唔係去到係咁樣噶嘛，係嘛？即係所以有一部分女性咪成日都覺得，哇！原來睇完 AV， 哇！啲女人係咁樣被對待嘅，即係我唔排除有啲人睇完會對性嘅睇法係負面咗，女性啊，係會咯。 因為女性會覺得係好浪漫一樣嘢嚟嘅咯。 係，咁我會同大家解釋下先。 有啲女性即係都未必即係正常睇都好，你會避開唔睇啲㗎啦，一般都 係啊。同埋咧，我自己都會覺得有啲係話輪奸啊嗰啲咧，依啲我就真係覺得我唔好想擺入自己隻眼，即係唔好睇呢啲啦。同埋有一啲咧，大家要明白，其實有陣時唔好話真係。覺得喂，我要解決性需要或者點樣樣我就去揾 AV 啊，睇 AV 啊咁樣。其實你去買或者你去俾錢一啲 website， 其實係助長咗佢，因為好多一啲女仔咧喺日本嘅時候，其實佢哋寫嘅第一志願咧，人哋寫住係要做啲 model，即係 modeling 啊，影下啲平面雜誌，但係冇辦法，咁你已經入咗個火坑。 入咗落去之後咧， 佢哋唔覺得係火坑 嘅。唔係，係因為 出位嘅其中一個， 唔係其實我 係演員咯， 佢 覺得。 唔係我意思係話，其實佢哋本諗住唔係做呢樣嘢，佢哋係諗住拍平面廣告嘅。但係咧就因為實在太多呢啲咁樣嘅經理人公司咧，係真係掛羊頭賣狗肉，咁啊呃咗佢哋入去，咁然後咧就同佢講啊。一開頭梗係唔同佢講得咁清楚，係啊，呢個係一啲平面廣告㗎，影下相㗎咋，幫下呢個品牌嗰個品牌。 低成本電影， 即係簽咗約啦，或者你唔拍咧就 或者總之你幫佢裝過身啊，咁樣啦嚇。咁突然之間你有曬啲化妝啊、形象指導啊，去幫你搞掂咗個 look 啦。好啦，咁呢個時候咧，佢就突然之間俾第一個 job 你，你嗰張通告咧就係、是、啊要去呢、這個賓館嗰度其中一個室。 嗯， 咁嚇、啊、去嗰度做咩啊？Bikini show 啊，唔係，咁就係、是、啊，要同一個男人做愛咯，咁樣，因為其實佢哋如果你即刻唔去接呢一張通告，唔去做呢個 job 嘅話咧，你就唔知要賠幾百萬，唔係，直情係你要賠錢，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如果你哋真係眼看真係為真嘅話咧，大家真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如果你要睇一啲 AV， 你自己會知道邊一啲係真係願意。 嗯 而佢係睇得到有少少都係享受嘅過程嘅願意，有啲真係唔願意，你會見得到咯。其實我自己睇咁多年咧，我自己都係會真係去分下，喂，呢、這個係唔願意嘅，我自己即刻就交叉咗佢噶啦，因為佢擺明就係俾人哋掟咗落個火坑嗰度，然後就啊做咗 AV 咯。同埋 通常拍之前係有啲 list 咯，即你可以接受到咩程度嘅咁樣咯？咁如果你大時話啊，我唔想拍呢個 topic 啊，佢就會俾翻嗰張你以前簽過咗好似志願書咁樣。誒唔係，我哋曾經 tick 過呢個 column 嘅喎，你係話你可以接受到呢一個 column 嘅？係 啊，當你 tick 志願書嗰時咧，其實咧我心諗十項你十項都 tick 曬㗎啦。你當時個心態諗住我要多 job，、 啊、 我要係乜都要。咁到時人哋咪就係拎住張黑誒， 唔 係 不過咧，黑其實日本仔咧，即係無論係頭先你講援交啊、拍 AV 啊，佢哋個性態。度咧，即系都系比香港開放好多，即系一路以嚟都系咁嘅，一路以嚟都系咁嘅。咁以前即系以前韓國冇咁興嗰時，日本興啲嘅時候， 唔係韓國係冇呢樣嘢，我聽都未聽過。 韓國嗰啲嗱，韓國仲極端啲嘅，呢、這個我哋都再探到。即 係 韓國咧， 韓 國嘅所謂極端就係咧，好多佢哋對女士嘅身份個貶低都嚴重嘅。即係好多你冇睇新聞，成日啲女明星一定係俾啲社長搞，跟住自殺， 哦、 即係成日都有呢啲新聞噶嘛。 哦，呢一類嘅， 即係相對我講起呢啲 case 咧，其實女性嗰個身份上咧，即 係呢個社會地位上係偏低啊。 即係喺香港，我覺得算還好啦。 幾成功嘅女仔結咗婚，佢哋都會願意拋翻低個職位，而去主要住家庭主婦。對佢嚟講，呢個係一個責任咯。 其實亞洲啦，或者東南亞咧，不如咁講啊，菲律賓都係啦，菲律賓。我之前如果大家有聽開的話都知道，喂，你明明是一個女獄長，但是女獄長為了想要更加多的錢，居然跟個囚犯搞事，然後就去多翻少少的錢，或者直情是有些女人， 這個真的沒聽過， 沒 有 啊， 沒 有，這個事實來的，這個真 的， 是啦，跟住或者個女人呢，她明明過來這個監獄那裡探老公監，但是呢，身上面可能有500披索這樣啦，已經給個老公，哎，拿下來啦，我要在這裡啊，飲洗的嘛，監獄洗的嘛，你走走走，跟住之後呢，哇，個老婆已經是搭了成個幾鐘車來這個，或者個幾兩個鐘車來這個監獄去探老公，誰知老公拿了自己的錢， 因為搭車都沒有錢， 搭車沒有錢，跟住那個人家的老婆居然跟其他的囚犯又是搞事，跟住之後呢就拿幾十元去搭車回家咯。即其實我想說就是東南亞或者真的的，香港 好，歐美也是的，歐美有加司令的，女性會有加司令， 是，但是 我意思是說亞洲咧，嗰啲女性咧，嗰個地位真係好低。 嗯， 韓國啦、日本啦，即係咁樣比起嚟真係低。即係你唔好講話， 你咁講，普遍都係低。係香港水平真係，係 香港真係真係 啲真係文明啊！我哋 香港，喂，如果唔係點會有娘娘啫？咁多娘娘，咁多兵， 仲有咁多飯托，又呢樣嗰樣，係咪先？今日個題目 係 咪先？ 都係 啱啱啊！呢樣嗰樣，爭 在未幫你批埋口。 喂，女性咁貶低嘅，就每日咁多騙案，咩人計啦？係咪先？ 嗯。是啊，剛才有些聽眾問是不是鄧龍威那些，鄧龍威講是啊，鄧龍威本書是有講的，這些這樣的很基本的啦，真的大家想起來都覺得不出奇，即是獄長跟個囚犯搞，要不就人家的老婆探完監 啲錢又俾老公攞曬，跟住又係同個囚犯搞，所以其實好好，同埋加上咧泰國嗰啲女性都係好冇地位嘅。 我覺得泰國 咧，非洲咯，仲係一夫多妻制啊，或者係種姓制度。 泰國咧還好啲嘅，因為佢有啲母系社會咧，就算你變咗人妖都好咧，嗰啲人唔會歧視你嘅。即係泰國，泰國我都 係好。但係泰國有個問題就係佢有啲泰國朋友好搞笑，即係佢一個男人啦，我認識嘅泰國泰仔咁樣啦，點知咧佢有三個老婆。 可以唔合法咁？ 唔係唔合法，但係其實咪就係冇註冊，但係人哋幫你生曬仔咯。 大家知道大家存在， 咁即 係魚排咁樣故事啫。咁你香港有啲人係咁㗎， 係咯， 唔一定係有錢嘅喎。你三個唔好嘈咪得咯， 係啊， 係嘛？ 但係我會覺得喂，其實佢哋想要最基本一樣嘢，女性想要一個可能婚姻啊，一個男人啊，當我唔出嚟打工，我就係幫你持家有道啊，咁樣湊仔湊女，其實想要個名分，合法嘅名分都好難嘅。即係有陣時我會覺得喺一啲其他國家， 可能係個女仔真係中意個男仔嘅，但係只不過個男仔 keep 住再咁樣去揾第二個或者第三個，佢冇辦法阻止啫。 嗯，咁有啲聽眾咧就話人妻瞞住老公拍 AV， 咁我想講咧喺日本嘅文化嚟講咧，其實佢哋唔會覺得呢樣嘢係啲咩，依個係一個職業，等於你每一日翻寫字樓 演員咯， 係啦，冇問題嘅。佢唔會話愛上咗個 AV， 或者唔會愛上咗個男優， 或者都係借位啫。係 啦，所以咧其實好多 AV 男優。真係屋企有家庭嘅，但係佢哋真係唔 judge 嘅，唔似我哋，真係唔係我哋唔喺嗰度生活咧，就真係 真 係 佢哋嗰 個諗法唔同咯。 性嘅價值觀啊，日本啊，同我哋完全係唔同。即係你話佢都接受到咁多重口味嘅嘢，我哋都唔得啦，我哋做一 啖笑啊，咪就係。但有陣時大家又要知喎，好多男好多嗱，當然啦，日本咧我會覺得日本係一個咧，有啲似印度，好似分開兩邊咁，一邊就 OK， 一邊唔 OK。日本咧。你會見到啊，係啊，佢嘅性開放好好咩啊？或者好唔同啊咁樣，但係有好多人著一半嘅人咧，都係好保守嘅喎。大家你知唔知啊？即係咧嗰啲男人又係好保守，放工翻屋企好似宅男咁。個女人咧又唔會話好淫賤啊，喺張牀度啊，張腿張開啊嗰啲，唔係嘅喎。真係好簡單，或者你問佢哋有冇性生活呢？因為我有啲日本朋友咧，嗰啲家庭真係冇性生活嘅喎。咁你又點樣去 judge 佢，或者點樣去界斷定佢？喂，你哋日本唔係好鬼淫嘅咩？好鬼咩噶嘛？所以其實真係 佢接受嘅已經太大，太大，係程度太尺度，咁變咗佢現實生活中佢就會覺得冇味咯。 係，同埋頭先都講咗啦，佢哋會覺得呢個唔係啲咩大唔大尺度，只不過係一份工作。他做呢份工作就是他要做呢件事，咁我唔係做呢份工作啊嘛，咁我就唔接受咯。咁所以呢件事都講得通嘅，即係人哋解釋咗俾我聽，我就覺得哇，我以為哇揾一個日本嘅男朋友會唔會佢日日喺度諗啊，你一定要好似 A V 咁樣日日都同我一齊啊，日日都搞啊咁樣，又唔係嘅喎。所以咧呢、這個即係 我哋講嗰樣嘢係一個 average，即係普遍啫。即係你話任何一個國家都 有 extreme 嘅 case， 好極端嘅，有啲人可能。對 sex 完全冇興趣嘅，係嘛？有啲係好熱衷嘅，甚至係成癮嘅，都會有。不過我哋係講一個即係普遍嘅現象咁解啫。 咁同埋講翻少少咧，就係有好多人，有好多人有時睇日本雜誌咧，大家要知道點解你哋會覺得日本女仔係靚？其實大家要有個諗法，日本嘅人其實係唔靚咯。當然咧。 就是 Photoshop， 唔係，因為大家應該識阿澤敲繪里香啦，即係一公升眼啦， 都 係 好靚， 我 OK 嘅喎，係 咯，係啦，咁大家佢亦都有個名叫澤敲英龍華啦，亦都拍咗好多唔同嘅電影啦，咁其實大家要知道。你會見到呢一類樣嘅女仔咧，其實佢唔係真係日本人 ，mix 㗎， 係啦，佢係老母係美國人嚟嘅，或者老豆係美國人。其實好多呢啲樣啊，或者你睇一啲咩 Vivi 雜誌啊嗰啲，見到嗰啲日本人，你有依一個 concept， 覺得日本女人係咁嘅樣，其實唔係咯。真正日本女人咧，就唔該睇翻廿幾年前嘅阿信的故事。今集到呢度，係啦。咁所以大家要有陣時真係唔好覺得哇，台灣妹好嗲好俏，跟住我啲 friend 同我講。台灣很差很差，我根本即係有美女的。 你一百個有一個，梗係頂尖美女啦！你睇埋我99個先啦。 係啦，咁所以但有時大家都唔好話將一樣嘢去定奪曬所有嘢咯，係嘛？好啦，今集到呢度，下集再見啦。下集嘅時間係逢星期二晚8點至9點，三個女人密密針。下一集再見， 拜拜。